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 韩红创作并演唱的《天亮了》，这是一首根据真实故事而创作的歌曲。在1999年，贵州马岭河风景区正在运行的缆车突然坠毁，在缆车坠落的那一刹那，车厢里来自南宁的潘天琪、贺燕文夫妇不约而同地把他们年仅2岁半的儿子高高举起，结果这位名叫潘子浩的孩子只是嘴唇受了一点轻伤，而他的双亲却先后死去。潘子浩的生还是他父母的双手托举起的一个希望。 那是一个秋天，风儿那么长，

再战，成败未必分胜负，好丑正邪始终太难辨，情人在世间是否可把爱定驱散，离合未必分好坏，痴痴爱情真假太难辨，情在世间 歌是关淑怡演唱的《地老天荒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，我是于云。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李翊君演唱的《爱上孤独的男人》，林依轮的《爱情鸟》，许美静《放你在心里》，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童安格的经典歌曲《忘不了》。 为何一转眼 你的软弱从不让人碰，爱情和灵魂你用刀区分，仿佛女人只能得到完全，爱上一个孤独的男人，我变成了等爱的女人，你漂泊的纸和宽醉的人，今晚你在哪个寂寞栖身，去你眼角的泪痕，你失落的样子让人心疼，哦，人生太残忍，爱到深处给伤痕，要你吻去我眼角的泪痕，珍惜爱过的每一分，如果今生来变成了等爱的女人，你漂泊的唇和狂醉的吻，今晚你在哪个寂寞栖身，让我擦去你眼角的泪痕，你失落的样子让人心疼，好，人生太残忍，爱到深处给伤， 是林依轮的代表作，这是一首轻松调侃的都市情歌，林依轮也用这首歌确立了她自己快乐又大方的音乐形象。 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，让我觉得心在跳，我看不见它，但却听得到，呼呼呼，这只爱情鸟，它在向我欢叫。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，呼呼呼，如今变得静悄悄，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，这只爱情鸟何时才会

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《死不了》是小琪、任贤齐版的《笑傲江湖》的片头曲，充满了为爱走天涯的豪情壮志。 用情的人一定泪流得比小孩多，